英王富昌传下命令，众位将领随同本王出岛御敌。英王站起来了，跟着军师彦普、大元帅谭天全都站起来了，所有的战将就跟着英王、军师、元帅往外走吧。上轿的上轿，上马的上马，步行的步行，一直来到船坞上的船了。英王一传令，苍啷啷啷，锣声响亮，青龙闸、白虎闸两个闸就搅起来了。元帅把令旗一摆，飞龙舟、飞虎舟、飞豹舟、飞旧舟、金顶鹅黄闹龙舟，大小麻阳战船鱼贯而出，就来到了山外了，船只排开了。作战的大战船放在了正当中，把铁锚抛下，大船停稳了。英王就来到了金顶鹅黄闹龙舟的船头，请圣老庄主船头搭话。英王亲自有旨，请对面圣老庄主船头搭话。圣陶然怀抱令旗令箭，站起身形，迈步走到船头，王驾千岁，草民圣谕拜见。老庄主啊，孤王我因为一时气愤离开北京，到了剑山，想我与胞弟玄烨，我们哥俩谁主神器，中华大地皆为大清国的江山，都是爱新觉罗氏的设计。老庄主啊，你也是我清朝廷的子民呐、啊，啊，你为何几次三番率领三庄的乡勇打我剑山呐、啊？啊，你必欲置孤家于死地吗？王爷啊，您这话可不是全对呀、啊，不能这么讲啊。想大清开国已离二世了，百姓安堵，王爷啊，您为了一时之气，啸聚山林，大动干戈，黎民百姓倒于水火，我圣谕是为了保境安民，所谓侠尔一体，率兵归王，剑山一天不灭，圣谕一天不得安宁啊。把英王富昌气得直跺脚，圣陶然呐、啊，孤跟你势难两存，哼！英王富昌气哼哼，转身行，回到自己的座位落座。谭元帅，速派能将登上战船，以扬我剑山之威。孙王爷，元帅谭天、唐桂林一百令旗。哪位将军愿立头功啊？不良佛大帅末将愿了。谭天、唐桂林顺声一看，说话的正是海底金龙戏月。戏仙长，你登舟要多加小心，不劳大帅嘱咐。戏月飞身行，上了小船，小船哗啦啦往前走，来到大船旁边，戏月一长腰，纵身来到大船之上，站在船头口念佛号：木良佛，三庄乡勇哪个不怕死，登船一战呢、啊？上老庄主往旁边看了看，哪位地胆子侄船上去会敌人呐、啊？这个时候，山东镇东侠侯廷、侯志远的大徒弟灯前少影阮和过来了。老庄主，您看，过去了。圣老庄主一看，江中一溜水泡啊！老庄主明白了，就知道是炸海金牛傻小的于恒、于宝元又上去了，这肯定又是孔秀的坏。你们为什么不拦着他呀？啊，他没心眼儿啊！老庄主，再拦可拦不了了。这时候，于恒、于宝元已然到了大船旁边，两只手一扒这船舷， 抬下子把牛肉给我，蹭一下他上来了，往这战船上一站，铜铸的金刚，铁打的罗汉一般的，浑身上下江水淋漓。傻小的余恒把这雌雄眼一瞪， 我来了，我来了，又是人臭逗我孔孝，他非让我来，他说我上来有牛肉吃，我要把那穿黄袍的那老小子要给弄死了，一大锅炖牛肉，一大屉馒头。我这大侄子干虎说不让我听孔孝的，我怎么又听孔孝的？我来了，哎，我说对面这位牛肉是我的， 戏月气坏了，不良佛猛汉通明报信， 哎，从头问，当中间问，还是从后头问呢？ 海底金龙戏月想起来了。这不是二打剑山山中出来的傻小子力大无穷吗？我剑山蓬莱岛魁虎就死在他手里啊。 你是牛小子吗？你怎么知道的？我告诉你，牛小子，你就是牛小子。 说到这，余恒余宝元一伸手就把降魔杵给亮出，往怀中一拖。 嘿，小子，你叫什么东西？ 无良佛，我不是东西。 哎，我早看你不是东西。 无良佛，我是东西。哎，什么东西？傻小子，你少拿这东西绕我啊！ 绕不绕我？我得宰你，我得吃炖牛肉。 海底金龙戏月，怒气往上拱啊！我告诉你，姓戏名月。海底金龙， 你甭管什么月，进招进招。 这傻小子余恒跟谁动手都让对方先进招，他师父就这么传授的，让他先进招他不会打仗。这戏月不知道啊，手中这口宝剑唰的一下就奔着余恒面门刺来了。这傻小子不躲， 再来点，再来点。 吓得戏月往回抽这宝剑。孟汉，兜兜妈妈你说什么呢？ 叫你再来点，再来点，再来点。我要还账早了，师傅不给馒头吃。 一派胡言。戏月宝剑就下来了。 再来点，再来点呗。 宝剑往前一扎呀。这余恒余宝元手中降魔杵往上一撩，啪，这宝剑就飞了，一个佛前拜香，这降魔杵直奔戏月的前胸，就在这胸口这透心凉，又打后边出来了。戏月当时五官挪位，就死在傻小的杵下了。这傻小子呢，哪儿得杵？ 什么月，你怎么不趴下？ 瞒着孔孝在那喊上了，哎呀，臭豆腐，你这是混蛋，你拔杵他不就倒下了吗？ 臭豆腐让我拔杵。 傻小子余恒望出一把这降魔杵，这鲜血望出一喷，就喷了余恒一身呐。余恒也不在乎， 抽到我记着点，死一个了，我告诉你，炖牛肉还有哪位炖牛肉上来？ 大江中猛然有人高声喊嚷：“孟汉， 休得无礼，谋杀人也！” 飞身星由打小船上跳到大船，一个又粗又壮的大高个儿。晃荡荡平顶身高在一丈开外，膀阔三庭，头如麦斗，面如生血盖，浓眉大眼，湿鼻火盆大嘴，青胡子茬儿，穿着蓝粗布的裤子，蓝粗布的褂子，腰中系着皮艇带，这两只大脚足够一尺开外，穿着豆包鞋，白布的袜子，手里拿着一口破刀。 查瞧他，让你刀下送来。他这要动手呢，剑山蓬莱岛的兵就上来了，得把细月的死尸搭走，得把血迹擦干净了。于恒、于宝元一瞪这雌雄眼儿， 嘿，好大个儿，你叫什么东西？ 战殿将军双擒虎陈勇， 哎，好小子，你进招！ 陈勇两只手一合这刀把，唰，纵起身形，刀往下落，力劈华山，金刃披风啊，就奔这傻小子顶梁来了。 再来点，再来点，再来点。 于恒一只胳膊拿着降魔杵往出一撩，啪！这一下火心乱蹦啊！于恒紧跟着一个金刚亮背宝杵往下砸，唰！气得陈勇哇呀怪叫，暴躁如雷，两手使尽力气攥住刀往上一磕，啪！ 嘿，小子有点劲。 这陈虎还真是力大无穷啊，就跟这傻小子在船上动起手来，叮当乱响。圣玉圣陶然身旁的纪世侠二爷焦文亮就跟圣玉说，老哥哥呀，我看傻兄弟天真烂漫，胸无城府，要是上了陈勇的当可就坏了，小弟不才，愿意把傻兄弟替回来。贤弟呀，你虽是好意，但是傻兄弟他未必回来呀。孔孝在旁边打岔了，哎呀，老曾祖，我要过去嘛，那个傻小子他就回来了。那么你就赶紧随焦老英雄到战船之上，把于恒换回来，不得迟误。嗯，遵命啊。这爷儿俩纵身行上了小船，小船来到大船旁边，焦二爷纵身行就登上大战船了。这孔孝没上去，就在这小船上站着。不呀，牛小子，你给我下来吧。 哎，别闹，牛肉不够吃的。 胡老人家可告诉你，老曾祖炖了一锅熟牛肉，大家伙已然吃了，你要不吃就没有了。 哎，牛肉在哪儿呢？ 这傻小子一听牛肉下来了，扑通一声跳到江里了，江桌腹唰。孔孝坐着小船，这于恒在江里唰就直接够奔圣玉圣陶然这中军大战船了。咱们单说二爷焦文亮站在船头之上，手中是冰铁哨棒。小子，你叫陈勇吗？你还不趴下吗？哎，你趴在地上，老夫一棒把你打死了，这多省事儿啊。 哗！ 你叫唤什么呀？老儿，你休得胡说八道！你叫什么名字？嘿嘿，焦家庄纪世侠二爷，我叫焦文亮啊！休走，看刀吧！陈虎这泼刀唰的一下就劈下来了。二爷往旁边一弓，左步矮身形躲这刀，举哨棒照着他这刀瓣，啪！这一下砸得火星乱蹦，气得陈勇直跺脚啊。 老小子，你瞧这刀位， 戳的一下斜肩带背，这刀又下来了。焦二爷身体灵便，滴溜溜一转身，好快的身法了，就转到陈勇的后背这儿了，手中的冰铁哨棒唰，呜，脑后摘筋儿，陈勇再想躲都躲不了了。焦二爷就是快，啪！雪花四溅，陈勇惨叫一声，扑通就倒在船板上了。谭谦站在英王身旁，看此情景是心惊肉跳啊！哎呀，山中的侠客一时太多了。只好把手中的令旗一摆，兵丁上船运死尸扫血迹。大江之中有人高声喊嚷，焦文亮啊，你杀我的好朋友谋下来呀，我烧起来。 就送到大战船下，噌的一下，这大汉就来到大战船了。焦二爷一看这人呐，身高过丈，前胸宽，背膀厚，五大三粗，头如八斗，面似冰铁，大鼻子大嘴叉，青胡子茬，这两只大眼睛滴溜乱转，黄眼珠，身上穿着一身蓝，手中拖着一字鎏金躺，真是威风凛凛，煞气腾腾。焦二爷知道这个人比刚才那力气还大。二爷拿铁棒一指，无名之辈，通名宝庆，金堂无敌小霸王金角师爷。这金角为什么这么着急就上阵了？因为战殿将军生擒虎陈勇一死，英王富昌心里一阵难过呀。燕军师，谭大帅呀，陈勇是我剑山的骁勇之将，敢比古时的孟奔下狱呀，没想到被焦家庄焦文亮致死于战船之上，可惜可惜呀，看起来孤王气数将尽吧，连累勇将身亡啊。紧挨着英王的背后就是战殿将军金堂无敌小霸王金角，他跟陈勇哥俩特别好，吃吃在一处，睡睡在一处。金角不由得热血沸腾，气往上撞，大帅，我将愿为陈勇将军报仇雪恨。金将军啊，并不是本帅长对方的锐气，灭咱们剑山的威风，你可要知道焦文亮的本事啊，啊，你要多加小心，不劳元帅嘱咐。所以他点手叫小船，坐小船来到大船旁边，登身就上了大船了。焦二爷一听他通名报姓，仰天狂笑，哈哈哈哈，你这个霸王到了乌江了吧，老太爷不用十面埋伏就能置你于死地。气得金角哇呀怪叫，老儿休装砍他，哇呜，这金角双膀用力，手中金躺直接就奔了焦二爷的胸膛了。二爷明白，我凭什么？凭我快，凭我身体灵便，刚才我打死陈勇，我就是这么办的。这个金角也十分鲁莽，尽管他力大无穷，嘿嘿，你动转不方便，我得气气你。眼瞧着躺就过来了，二爷焦文亮拿定了主意，上左步，唰的一下脸就变了，两只眼睛瞪圆了，举起这冰铁哨棒，哒，呜，这一下正撞到躺上，哒，青烟乱冒啊！其实纪世侠焦文亮，别瞧他身体灵便，手中的哨棒奇快无比，焦二爷也是神力，浑身的力气往上一灌，灌到这胳膊上，灌到这哨棒之上。你要碰上他，一般人也对付不了他。二爷这哨棒往这一砸，青烟乱冒，紧跟着焦二爷这棒丹凤朝阳，顺棒往下一砸，唰就下来了。金角一看焦二爷过来了，他可没看得起焦文亮，他认为焦文亮怎么着力气也不如自己。我多大力气？我躺沉力猛，嘿嘿，我让你瞧瞧我力大无穷。所以呢，他得躺举起的，呜，挂着风声，就奔着焦二爷来了。这要真砸上，那焦二爷真得筋断骨折呀。三庄的战船之上，有人知道焦二爷的本事，可有不知道的呀？这不知道的一瞧，真是触目惊心呐！嘿，焦二爷要能耐有能耐，要经验有经验，全凭自己缩小绵软巧闪展腾挪的本事。 他往旁边一闪，我躲你这糖，我不碰你。两个人插刀换式就动起手来，打了十个回合。这金角着急，这力大无穷的人呢，总想一下下去把人砸死。他想把焦二爷的命要了。焦二爷一边打着一边瞧着，打到第十个回合一过，他一瞧金角脸色变了，就知道金角着急了。二爷心中高兴了，你着急就好办。这金角到第十一个回合使足了十成的劲儿，一横手中大棒，呜唰，拦着腰就奔着焦二爷打来了。这招叫仙人解带。二爷焦文亮一个张飞大片马，噌的一声由他躺上过去了。金角急了，反背一掌，唰，斜着就奔着焦文亮的右额角打来了。这焦文亮一看，好啊，焦文亮使了一个飞斧展翅，不但躲开了金角这躺，同时他这右手的棒就起来了，没往上打，他往下打，来一个扫堂，直接奔了金角的双腿。金角呢必然纵身往上跳，他终究是身大力气大，所以他跳起来他就没一般人跳得高了。焦二爷呀，突然间这哨棒猛虎归巢，咔就回来了。这金角是肉的深沉呐，再想往起蹦可就来不及了。二爷这棒太快了，焦二爷手中的铁哨棒正打在金角的迎面骨上，啪嚓。金角性命如何，下回再说。 我会哭，但是我没有，我只是怔怔望着你的脚步，给你我最后的祝福。这何尝不是一种领悟，让我把自己看清楚。虽然那无爱的痛苦将日日夜夜在我灵魂最深处，我以为我会报复，但是我没有。当我看到我深爱过的男人竟然像孩子一样无助，这何尝不是一种礼物，让你把自己看清楚。是奢侈的幸福，可惜你从来不在乎。一段感情就此结束，一颗心眼看要荒芜。我们的爱若是错误，愿你我没有白白受苦。真心对你付出就应该满足，啊，多么渴望礼物。 都说到，即使侠赵文亮跟剑山蓬莱岛战殿将军金角两个人打在一处，金角是力大无穷，二爷赵文亮轻功好，而且手中哨棒快，他借着金角一着急，一个扫堂跟着一个猛虎归超，金角可就躲不开了，啪一下，这铁烧棒就把金角的两条腿给打折了。哎呦，汤躺上了，扑通一声，这金角就摔到船板之上了。萧二爷一瞪眼，裹手一棒，啪，正打在金角的后脑海上，就把头颅击碎，鲜血流出来了。健身的人一看，哗，全乱了，有的都出声了，哎呦，金角死了，谭天的心直跳啊，把令旗一摆，兵丁催小船上大船，运走死尸，扫尽血迹。谭天一看呐，英王富昌眼泪下来了，是老泪纵横啊，想不到金角将军又负捐躯，让龟王痛心呐、啊！龟林呐、啊，速派能征惯战之将，给二位将军报仇雪恨。元帅唐桂林一摆手中令旗，哪位将军愿往？吴良国谭大帅，小人愿往。大家一看是云霞道士杜清风，杜县长你要多加小心，不劳大帅叮嘱啊。云霞道士杜清风飞身上了小船，唰啦啦小船直奔大船，来到大船旁边，杜清风纵身行登大船，焦文亮啊，你一狠心毒打死我剑山二猛，今天山人回你。苍凉凉杜清风亮出宝剑，这纪世侠焦文亮棍打双猛，威风大张，哈哈哈，你不就是杂毛老道杜清风吗？败军之将也敢言战吗？啊，难道也让我把你打到江州吗？看棒吧你，唰的一下，手中铁烧棒就奔着杜清风来了，插花盖顶。杜清风一跨步一闪身，一个大鹏展翅，手中宝剑直接就奔了焦二爷的手腕了，这招叫减慢。跟着他就想把这焦二爷给扎了，那焦二爷闪身一躲，两个人插招换式就打在一处了。杜清风的本事确实不错，手中这口宝剑展开了光华闪闪，围住了焦文亮，焦二爷只有招架之功，没有还手之力，只能是封闭躲闪。二爷焦文亮跟杜清风耐战三合，旁边有人说话了，焦二弟呀，连战数阵，身体劳乏，且请退回，待愚兄会战杜清风。二爷听出来了，肯定是老哥哥，迎面仙缘石进生。二爷十分感激石老侠呀，因为自己打死双猛，如果再动手，自己就要失手了。杜清风能放过自己吗？哥哥来成全我。赶紧纵身先往旁边一闪，兄长您多加小心，不劳贤弟挂心呐，请焦二爷下小船回去。 石老侠一摁刀把，脸依然是笑容可掬。杜道爷，剑山眼看要冰消瓦解了，常言说得好，识时务者为俊杰。仙长啊，你应该急流勇退呀，应该远离这是非之地才是上策。嘿嘿，你涉足其间，难免有后悔的一天呐。无量佛，石老侠呀，为人谋而忠，与朋友交而信，方为奇男子大丈夫。我岂能看风使舵，临难而逃啊？事不成，有死而已。石老侠何必多费唇舌呢？两军人一战吧。我看你是良药苦口啊，忠言逆身。好，老朽奉陪他。石老侠回手拉出了五斤折铁宝刀，擦楞楞，这刀唰的一刀力闪。老侠客爷控宝刀推银然，夜战八方藏刀式，嘿，真威风！老马嘶风，雄心不减啊！云霞道士杜清风见走，顺风扫叶，就奔着老侠的脖项抹来了。老侠可怀中抱月，杜清风往回一抽剑，石老侠进步跟身，刀走下盘，唰的一下奔杜清风双腿迎面。哼，杜清风心说：“我让你砍上，完了！”赶紧往后蹭的纵身一撤，控宝剑掐剑诀，老侠来一个吕背塌腰式，两个人插招换式就打在一处了。那石老侠的刀术还了得吗？128趟八卦万圣金刀，银然随着招数来回摆动。老侠可爷身法走开了，形如猿猴，恰似狸猫啊！手中这口金刀舞动双方，下边是脚踩八门，这下就把云霞道士杜清风围在当中了。双方的人都瞧见了，他银面仙缘石老侠不愧是一代成名的老侠客爷呀。云霞道士杜清风使出浑身的解数，干着急占不了丝毫的便宜。两个人打了30个回合了，杜清风明白老侠客爷手底留着情呢，如果侠客爷用出十成劲儿，我就完了，打不了30个回合。杜清风手中宝剑唰了一下白蛇吐信，老侠客宝刀白猿献果，刀刃冲上，杜清风急忙往回一抽剑。人家石金生这口刀是宝军刃，削铜剁铁如泥，杜清风就得车剑碰上，这宝剑就完了。石老侠刀随他剑走，就奔着杜清风双腿来了。杜清风脚一点这船板，蹭的一纵身，跟着石老侠一个拐里踢球，刀往回一带，杜清风想躲可就躲不了了。石老侠确实没把真功夫全拿出来，不忍心伤害他，一抽刀抬起左腿来，砰一下就踹到杜清风的身上了。这位杜老道啊，就是跟谁打交道有缘。老侠可爷脚往上轻轻一挑，您再瞧这杜清风掉到水里了，这道光掉了，那头发本来就墨水染的，墨水在水里一流，好，大家伙一看都有叫好了，嘿，这老道爷又掉水里头了，杜清风的恶心呐，赶紧爬上小船，小船把杜道爷接走了，送到山中，再重新站这道光，重新换衣服。这一下可把玉面童子白坤气坏了，怀中一抱双绝，元帅带我江中一战。上了小船，飞身登大船，石老侠在下白坤讨教，请。石老侠刀在右手，左手吕银然钉子步往这一站，白坤是双绝一分，金龙吐须，唰 奔着老侠两只眼睛都点来了。石老侠稍微一躲，刀背往上一挂，顺水推舟，白坤吞头一躲，老侠可也顺风摆起，唰，刀就奔着白坤的双腿来了。白坤赶紧横身一跳，老侠可也呀反背一掌，就说老侠可手多快呀，就这一转身的功夫，他横身一躲，老侠可也这刀就交在左手里了，右手这么一掌，啪的一下，砰，整打在白坤的小腹之上。石老侠这掌了得吗？铁臂昆仑能够单掌开杯，击石如粉呐、啊！这一下白坤仰面扑通就躺下了。老侠可爷拿刀尖一点他肚子，白坤呐、啊，你通身的武艺，屈身剑山，跟武林侠义微厨作对，本应当把你置于死地，老夫有好生之德，逃命去吧。石老侠往回一扯刀，白坤借机会一个鲤鱼打挺，翻身站起来，蹭了一下就跳上了送战的小船，回到大船之上，来到谭天面前躬身施礼：“大帅呀、啊，末将无能，败下阵来，在帅爷面前请罪。”胜败乃兵之常理，旁边休息去吧。请问哪位将军登船会战石阶城？这姓石的可是武林当中的大侠，当代名人，谁要想去战这位石老侠，要夺得亮丽才是。这谭天呢是个念书的人，所以他说出话来呢总让他说得很全面。没想到这句话一落，有人生气了：“元帅啊，长他人为方便自己锐气，末将愿以石金生以绝雌雄。”英王富昌跟元帅谭天一看，答话的正是战殿将军神拳无敌詹龙。战将军，话虽如此，你可要多加小心呐、啊！哎，元帅放心。詹龙飞身行上小船，长腰登大船。嘿，石金生啊，在这一愣愣了啊，认识你家将军詹龙啊！哈哈哈哈，老夫乃当代大侠，岂能认识你的无名之辈？呸！老匹夫，你实在是口狂！说到这儿，他拉出刀来，裹脑尘土是唰，斜肩带背就劈。石老侠气坏了，管我叫老匹夫。好，我给你一招让你看看。老侠客使出这刀来，叫流开线子，就如同石榴给打开了，现出籽儿来了。宝刀这么一晃，就碰到詹龙的刀上了。擦，詹龙这刀就折了。他一愣神儿，你想啊，这石金生老侠客也得五斤折铁宝刀，削铜剁铁如泥，詹龙这颗宝剑还不折吗？詹龙就一愣神，打闪认真的功夫，石老侠这口刀转魂刀一转，黄瓜烟囱大斜台，红光崩现，这詹龙一合未走就被石金生劈死了。剑山君臣就愣了，为什么？谭天心说，杜清风没死，嗯，你为什么死啊？为什么你骂石金生老匹夫？我嘱咐你了，结果怎么样？一合未走，死在刀下吧。就在这时候，猛然间听见摇旗呐喊的声音，如同鼎沸黎明啊，钦差大人到了。剑山的君臣往对面岸上一看，100名亲兵威风凛凛，当中间簇拥着3座黄亭子， 三座黄亭子，上边摆着圣旨金牌尚方宝剑，这是皇上赐的。钦差大人年羹尧查办四川，开仓放粮，赈济灾民，查办建山蓬莱岛。皇上赐的三座黄亭子，有圣旨，有金牌尚方宝剑，那年钦差这权力可大了，如朕亲临，如同皇上到了。在正当中，一匹黑马，这匹马高八尺，蹄之背长丈二，头之尾马挂双蹄胸，倒悬威武灵，上面端坐的正是钦差大人年羹尧，中等的身材，身上穿着两节褂，外罩跨马服，一品仙鹤的补子，头上戴着新的官帽，犀牛尾的红缨，高提梁，红宝石的顶子，翡翠的领管，三眼大红领，高挽袜横笑面，大红的中衣，粉底官靴，看面貌，面如古月，修眉朗目，三绺墨然黑胡须，周围是老少群雄。钦差大人年羹尧接到这打剑山蓬莱岛的消息，立即就让老少群侠准备，然后命人把成都巡抚大人请来，把公事交代清楚了。南侠司马空，北侠秋田秋佩宇，镇东侠侯廷侯振远，天灵侠王凤，金头兽性红军，镇西方马奎，镇东方宋品，云中侠何力，九尾宗仪世界妙手司徒朗，还有孙瑞何亮王环外方师爷杨友兰，把行装全都准备好了，三座黄亭子摆上，请下了圣旨金牌尚方剑，还有年羹尧的书记文牍行李包袱拴杀已毕。年羹尧弄四张阵等班安上马走，群雄都上了马了，保着钦差大人年羹尧直接够奔剑山蓬莱岛。快呀、来到了白龙江岸，双方正打着呢，谭小龙驹老庄主圣于圣陶然一看钦差大人到了，立刻传下话来，准备船只迎接大人。咱们书意简洁为妙，年羹尧下马了，上了船了，老少群雄也下马跟着年羹尧上船，来到中军大战船，圣谕带着所有船上的老少英雄侠剑给年羹尧施礼。年羹尧落座，这些英雄侠义彼此施礼，书不细表。年羹尧以来是三庄气势大振，老庄主手捧令旗令箭给年羹尧深施一礼，年大人您虎驾左临，天威大振，请您亲自指挥，一鼓作气攻克剑山。年羹尧一摆手，老庄主，本亲命此番前来，愿为协助阁下一成全功，岂能临阵一帅犯兵家之机呀、老庄主不要客气，大家归座。北侠秋田秋佩宇来到圣谕面前，老庄主，石老侠连城数战，身体劳累，劳巧不才，愿讨令登州为国效力。好啊，秋老侠多多留神，请吧。北侠秋田秋佩宇一点手叫过小船来，北侠飞身上了小船，小船直接奔大战船，来到战船旁边一长腰，北侠秋田登上大船。石老哥哥，秋田有礼。石进胜赶紧还礼，秋贤弟一向可好啊，承问承问，师兄连战数阵，身体劳乏，请回去休息吧，待小弟我会战剑山。好，略兄告退了。实际上是见好就收，上了小船回到大船，上大船之后来拜见年羹尧。 当然钦差大人得慰劳几句，说几句客气话吧，然后施老侠归坐观战。这时候建山的兵丁上大船抬走尸体，打扫血迹，北峡秋田一抱拳，建山乃为登船一战，劳求奉陪。就听见江中小船之上有人高声念佛号：无量佛，老英雄贫道献丑。飞身行上了一位道长，花白的胡须，身穿蓝道袍，秋田秋贝宇抱拳施礼：仙长怎么称呼？嘿嘿，斩殿将军行至广啊，人称笑傲江湖，敢问老英雄名姓？在下塞北丘林寨，姓丘名田，字佩宇，人称独占北方笑鳌头，南极昆仑子，北侠客的就是。哎呦，哈哈，无量佛，善哉善哉，原来是鼎鼎大名的丘老侠客，在下讨教。他回首就拉出宝剑来了。北侠秋田摘下露露大宝剑，合剑瓣顶风凰，苍亮亮龙吟虎啸之声，金光射目，嘿，好剑呐！北侠秋田把这剑鞘往旁边一放，老子坐动，剑诀一搭手腕，左脚在前，右脚在后，剑尖冲上。熊道长，请吧。无量佛，贫道无礼了。跟着剑诀一点，手中宝剑顺风扫曳。老侠秋田一看，这口宝剑奔自己脖项抹来了，大宝剑往下一压，一招此剑抽水，唰的一下，快呀，就奔着熊志广右边下巴磕着一挑。熊志广赶紧反剑走扫堂，吞头一躲。邱老剑客爷脚尖一点船板，纵身躲过去，两个人插招换式就打在一处了。北侠秋田邱佩宇手中露露大宝剑天罡剑三十六式，招数惊奇，这口剑舞动生风，唰啦啦，光华闪目，就围住了老道熊志广。这熊志广也是久经大敌呀，经验阅历非常的丰富。两个人走开行门，迈开步眼，熊志广的道袍跟北侠秋田的长衫舞动起来，这道袍跟长衫兜起风来，就如同花蝶在穿花飞舞。两个人动手打了二十个回合过去了，这熊志广是求胜心切，张龙四一晃那面门进不撩阴剑，邱老侠呢这右腿往这左腿后边一插，来个老虎作动，露露大宝剑往下一落，熊志广的宝剑往上来，擦青烟一冒，熊志广的剑就折了。那老侠手中露露大宝剑是保兵刃呐，邱老侠宝剑一推，熊志广心说完了，宝剑已然过来，我这剑折了，我还不等死啊？熊志广闭目等死了。到底熊志广性命如何？下回再见。 家乡在日喀则，那里有条美丽的河，阿曼勒说牛羊满山坡，那是一位菩萨保佑着。蓝蓝的天上白云朵朵，美丽河水泛清波，秀